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提起博物馆，相信您脑海当中首先想到的是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这样赫赫有名的大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词源于希腊文妙思庙，原意为祭祀妙思的地方。妙思是希腊神话中掌管科学和艺术的九位神女的通称，她们分别掌管着历史、天文、史诗、情诗、抒情诗、悲剧、喜剧、圣歌和舞蹈，代表了当时希腊人文活动的全部。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特尔费奥林帕斯神殿里的一座收藏各种雕塑和战利品的宝库被世界博物馆界视为博物馆的开端，但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博物馆仅被作为供皇室或少数富人观赏奇珍异宝的收藏室。直至十八世纪末，西欧的一些国家博物馆相继建立并向公众开放，博物馆的新功能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对于博物馆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一座咱们中国博物馆的创办过程。那是在江苏省的南通市，有这样一座博物馆，它的面积并不大，也没有太多珍贵的藏品，但是它却被公认为是中国博物馆的活化石。它的创办者就是我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这座位于江苏南通的博物馆名字叫做南通博物院，它的创办者是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张謇字季直，号强安，出生于当时的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他一生创办了二十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说起张謇创办南通博物院的原因，还得从他并不顺利的仕途说起。公元1900年，迟暮的清王朝迈着趔趄的步子走进了庚子年，紫禁城里头的老佛爷慈禧想要废掉不听话的光绪皇帝，但这事情还没有成，山东的义和团就闹进了北京。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八国联军达成协议，保证不会在自己的辖地爆发义和团运动，而联军也应允不会对这些地区发动攻击。有趣的是，官员们的做法事先也得到了正在跟联军交战的清政府的同意。这件事情后来被称为东南互保，最早提出这个办法的人就是张謇。41岁之前的张謇最重要的生活目的就是考取功名，他15岁当上了秀才，32岁才中举人。张謇30岁那年， 作为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跟随军队入朝鲜平定叛乱。之后他撰写了《朝鲜善后六策》，上书清政府阐述处理朝鲜问题的原则，担心朝鲜日后会成为日俄侵华的桥梁。这份奏折被李鸿章斥责为多事，而被搁置不议。但张謇的才干由此得到了翁同龢、张之洞等人的注意。多年之后的甲午战争就应验了张謇的预言。1894年，张謇终于考中了状元，这还要感谢主考大臣翁同龢私下的努力。张謇很感谢翁同龢的知遇之恩，他很快成为了翁同龢的亲信之一。甲午战争爆发后，张謇以个人名义上书朝廷，弹劾李鸿章，指出李鸿章不备战事，败坏和局。不久，因为父亲病逝，按照惯例，张謇回到通州老家守孝三年。而这时，朝廷当中帝党与后党的冲突加剧。作为帝党中间翁同龢的门徒，张謇感到仕途凶险，难以预料。而这个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找到了张謇，希望由他出面在通州承办一间纱厂。就这样，张謇结束了他并不顺利的官场生涯。在筹办纱厂的几年时间中，张謇已经从一个听命于朝廷的封建士大夫，转变成为了一个因为掌握了大量资本而有能力设计自己的人生，同时也有能力改变别人命运的人。晚清时期，有机会出洋考察的人多是文人，他们对于古物都比较感兴趣，所以在这些文人的游记中，往往能够找到参观博物馆的记载。近代的博物馆发祥于英国，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藏品从私人独有变为面向公众公开展示。这也是工业革命之后，民主与科学的概念不断深入人心的结果。在1890年的中国，博物馆已经出现了，但是它们数量极少，而且都是在华的外国人创建的。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韩伯禄本身也是一位学者，他在传教之余也研究中国的有角动物和油脂植物。1868年，韩伯禄开办了徐家汇博物馆，用来收藏和展示自己在中国收集到的动植物标本。博物馆每天午后对公众开放，这也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 在江苏省南通市，有一座被誉为中国博物馆活化石的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由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倡导并创办。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博物馆的活化石南通博物院的创办过程。 中国人有着源远流长的文物收藏传统，在皇家禁地、宫观道院和私家名园当中，无数的传世珍品被悄悄地私藏着。无论是文物精品还是建筑园林，大多被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或者是文人墨客所独享。正所谓重楼紧锁，黎民百姓根本无从得见。而真正让国人认识到博物馆，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的这场维新运动。张謇1889年到京城参加礼部会试时结识了康有为，不过因为在一次登门拜访时，张謇发现康有为有些讲究排场，而且结交的人也较为复杂，而张謇的个性谨慎务实，这样的发现就使得他无意与康有为过于接近。虽然没能成为亲近的朋友，在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发起成立强学会的时候，还是发来电报恭请张謇共同谋划。而在上海强学会的章程当中，就曾经把开办博物馆列为最重要的四件大事之一，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做法。维新人士的主张很快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他谕令总理衙门起草振兴公益集奖章程， 对捐资兴办博物馆的行为将给予官职的奖励，而这个规定是清政府对于兴办博物馆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但是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它也很快变得悄无声息了。无论如何，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结识都使得张謇接触到了维新派倡导西学、力主变法的新思想，这为张謇对国事的思考提供了新的参照系。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维新派对于开办新式学校和博物馆以及启迪民智的言论，或多或少会对张謇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1912年以前，江苏的南通还被称作是通州，到19世纪末，这里还是一个闭塞的小县城。通州城南有一家寺院，名为千佛寺，曾经盛极一时，可惜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已然破败不堪了。1902年5月的一天，几个中年人走进了寺院的大门，雨后草中的露水打湿了他们的鞋袜，其中一位索性赤脚而行，这个率性十足的人就是张謇。就在这一天，张謇做出了一个决定，要创办一所学校。几个月之后，这里出现了一座新式学校的校舍，学校的名字叫做通州师范学校。开学的当天，张謇对全校师生发表了开校演说。他说，要学国耻，没有学问就没有资格，要讲求学问，没有普及国民教育也是无济于事的，要普及国民教育不配备师资力量也就没有办法，所以办学校得从小学开始，尤其得从师范办起。张謇决定自办师范，依靠的是自己筹办大生沙场6年未领的工资20000多块钱，加上哥哥等亲友资助的92000元，这才筹建起了通州师范学校。这也是中国第一所由私人兴办的师范学校。1903年4月，张謇应邀参加日本第五次内国劝业博览会，同时对日本的教育和实业进行了考察。在这次博览会上，人们第一次见到了电冰箱，也第一次体验到了有空调装置的房间。明治36年，日本有人口4500万，在博览会举办的5个月期间，入场参观的人数达到了530万，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日本，每10个人中就会有一个去过这次博览会。日本人对于新知识如此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使得身在其中的张謇大有感触。张謇考察了日本效法西方建立起的包括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在内的教育体系，得出了救亡图存、舍教育无忧的结论。在参观中，张謇发现很多职业技术学校或是高等学校都设有自己的植物园或博物馆，仿效欧美将植物和标本分科区别标示出来，这给了他一定的启发。从日本回国后，张謇就下定决心建造一个通师附属的公共植物园，他打算移栽多种树木花草，分别标示，以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也能让民众增长些知识。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1904年，27岁的孙悦走进了通州师范学校的校园。这个一年前在南京的东文学堂就读、日文成绩优异的高材生，因为家境陡变，转学到免费入学的通州师范学校。孙悦是一个虚心好学、谨慎憨厚的人。通过学校当中日本教师的推荐，张謇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新来的年轻人。到校不久，孙悦就编写出了一本日文文法教科书，张謇还特意为他题写了书名。此时的张謇很需要一个办事精专的助手，而无疑孙悦是个理想的人选。 转学不到半年，孙悦就辍学就业，专门负责植物园的筹建工作。植物园的位置最后选在了通识校园河西的对岸，面积有30多亩，为此还迁移了几十座荒坟和30多户人家。很快这里开始了建设，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刚好有一座桥，它将会把通识校园和未来的植物园连接在一起。1905年，张謇两次上书朝廷，建议在京城设立地市博物馆，将历代宫廷内府的收藏品对国人展出，建立国人自己的博物馆。这件被张謇称作成不可缓的举措，对于几经颠沛濒于崩溃的清政府来说，却实在是难以顾及的事情。于是张謇的提议石沉大海。这一年在视察植物园工地的时候，张謇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在植物园的范围内增加博物馆和动物园。他给未来将要建成的园子命名为博物院，与以往的皇家院又不同，这将是一个完全对外开放、供大家参观游览的公共的院地。这是通州的人们第一次拥有了一个敞开大门的博物馆，这也将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第一次。1905年，在孙悦的具体负责下，南通博物院正式兴建，这也是中国人自办博物馆的开始。而这时候孙悦已经被任命为院主任，虽然他和张謇两个人都没有创办任何博物馆的经验，但是二人配合默契，共同尝试，使得张謇梦想中的园林一点点显现了出来。博物院中最早出现的建筑是中馆和南馆，现在人们已经没有办法寻找这两座建筑最初的设计者了。不过从英式洋房的建筑样式上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建筑风尚。而在南馆的门边挂着张謇为南通博物院题写的楹联，设为养畜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强调了博物院是学校教育的后盾，道出了张謇创办博物院的初衷。南通博物院的藏品分为自然、历史和美术三个部分。当时南馆的楼上展出历史部的藏品，楼下展出自然部收集的标本。最初的时候博物院没有库房，展品就是藏品。为了保证藏品的安全，博物院的门口还设有警卫，院内有更夫不间断的巡视。据说中馆的二楼以前是一个平台，放置着从日本购买的气象仪器。从1909年元旦开始，孙悦每天在这里测得气象预报，交给当地的报纸登载。从那时开始，当地人的生活就和博物院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908年，张謇亲自撰写了征集启事，征集通州名家先辈的诗文书画和所藏金石古器，成立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是一个衡量标准。虽然张謇也很希望博物院的藏品能够纵之千载，远之异国，但是身处于闭塞的小县城当中，古今中外无不包举是很难达到的。张謇于是根据现状制定了立足本地兼及中外的征集方针。他首先将自家的收藏悉数捐出，又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慷慨解囊，并设法向社会征集，只要是有认识价值的器物，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钻研讨论的，就一概予以收藏。从1910年开始，建筑师孙之夏全面接手了博物院的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博物院的北馆开始了兴建。而就在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1911年的一天，在通州东面海门的地界上，正在滩涂上垦荒造田的民工们无意间挖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东西，一副动物的骨架。人们好奇地聚拢了过来，消息却不胫而走，很快通州城里的人也都知道了。第二天，通海垦木公司的负责人收到了一封快信，写信来的正是垦木公司的创办人张謇。张謇要这位负责人仔细地丈量一下 正在挖掘的那副骨架的长度，尽快地报告给他，因为并不清楚埋在泥沙里只剩下了骨头的到底是什么动物。张姐只好沿用传闻当中的说法，把它叫做海大鱼。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海大鱼是一头搁浅而死的鲸鱼。比照着新挖掘出的鲸鱼骨骼的长度，人们发现正在建设的北馆还装不下它。张建于是马上与孙之夏商量，决定调整北馆原来的设计长度。这样一来，经过量身定做，北馆的一楼刚好用来展示这副鲸鱼的骨架。待在博物馆的展示当中，跟不同年代的人们对话，这只误入浅海没能逃生的鲸鱼以这种方式获得了重生。如今的人们已经不能确切地知道，从1911年的哪一天开始，学生们被允许走过那座桥去参观博物院。而自此之后，从早到晚，桥上总会有学生们的身影。他们穿越的是一座桥，更是时间和空间的隧道。在桥的尽头，他们看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 在江苏省南通市，有一座被誉为中国博物馆活化石的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由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倡导并创办。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博物馆的活化石南通博物院的创办过程。 1912年，张謇在北京天坛游览时，从瓦砾堆中挑拣到两块黄绿相间的瓦片。没有人会想到这几片碎瓦片还能有什么作用，但是张謇特意把它们带了回来，交给博物院展出。这时的张謇虽然是一个拥有十几家企业的大老板，但是他的内心还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一手创办了博物院，不是为了给自己冲撞门面，而是实实在在的想要让地方上的莘莘学子、父老乡亲多多的增长些见识。这两片普通的琉璃瓦静静地说明了这一切。1918年，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从美国留学归来，为博物院带回的是林肯床上的一块2英寸长的木片和一把波士顿市长赠送的涂了金粉的钥匙。这个张謇46岁才得到的独生儿子，虽然没有超越父亲的才情和能力，但是他对于父亲的心思是理解得很明白的，以至于张謇曾经感到很欣慰，说自己有一个同样不爱钱的儿子。到1914年，南通博物院所登记的藏品达到了2973件，整个博物院由展馆、植物园和动物园组成，是现代博物馆和古典园林的完美结合。南通博物院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从此真正的起步了。在张謇的筹划和直接参与下，到20世纪20年代，南通市已经拥有了3所高等学校、7所中等学校、60所高级小学和350所初级小学，这对于一个小小的县城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就在南通博物院用知识和科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时候，中国各地陆续兴办起了不少的博物馆。到抗日战争前，中国大约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200多座。张謇在多年前上书朝廷请办博物馆时的愿望，此时似乎就要实现了。然而战争很快摧毁了这一切，中国各地的博物馆都没能逃脱厄运。至1949年，全国只剩下21座博物馆，而且大多残破不堪，奄奄一息。2005年，南通博物院100岁了，在旧址的附近又建立起了一座新馆。穿越了100年的时光，新馆和旧院在无声的对话，这是一个时代的提问和另一个时代的回答。张謇请办博物馆的愿望在新中国终于得到了实现。好了，各位听众，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院的创办过程就为您讲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也该结束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制作小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